我们请同学翻开30页哈，我们把那个就是一罪数罪哈，就是有涉及到新旧法那个修法以后适用的差别哈，简单的来做一下最后的整理哈。我们在30页这边哈，我们在旧法时期哈，如果是把它当一罪看待的话哈，分别有怎么样的处理方法？好，在30页下面。好，我们来看，就假设说哈，一行为，我们现在讲牵连犯、连续犯哈，所以假设说他连续偷乙跟连续偷丙，好，他连续偷乙、连续偷丙，然后是旧法时期的刑法56条连续犯，现在已经没有了啦，好，跟旧法时期刑法56条连续犯。那假设说呢，检察官有起诉甲偷乙。这就是我们264条讲的起诉书上面有载明，所以当然不告不理，告即应理，这个法院一定要受理。然后呢，因为早期的连续犯是一罪关系，就是加重其刑之1/2。好，那为什么连续犯要修法呢？哈，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概念还蛮基本的啦。好，连续犯为什么修法？就是因为我们怕今天被告他会误会说哈，犯得越多赚得越多。就假设说你今天你偷一次是6个月。然后偷第二次也是6个月，然后偷第三次也是6个月，那我们不是说加重刑之1/2吗？我们把它当一罪看待，加重刑之1/2，所以原本是要18个月的，它就变成9个月哦。好，就是6×1.5个月嘛。好，所以就变9个月。那我们说，哎，那这样子不公平呐、啊？那如果偷了100件呢？照理讲应该是600个月啊，可是一样也是加重刑之1/2，也是9个月啊。所以我们就说连续犯哦，它这个概念哈，会变相的，好像是在鼓励人家说哈，你如果做一次，一定要再做第二次，因为这样的话你第二件无责。就你看这次跟原来是同学一样，一样变无责，你犯的越多，赚的越多，那哪有这回事哈？那我们的条文怎么可以这样制度设计？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整个废除掉了，我们就把连续犯废除掉。好，那所以啊，在早期的时候呢，把它当一罪看待，它是小于符号哦，所以在刑法264条起诉。甲偷乙的部分效力也会给予甲偷丙，260条效力也会给予甲偷丙，所以法院必须要两边都要审理。好，所以法院针对甲偷乙的部分也要审理，针对甲偷丙的部分也要审理。好，那如果今天法院没有审理的话，如果未审，好，法院对于甲偷乙的部分审判效力，好，对乙的审判效力也会给予丙，那就代表说丙被偷的部分根本没有人理会他，好，就是变很倒霉。好，所以如果法院没审理的话，他的效力还是会给予丙啊，那这样对那对丙来讲是不公平。好，那如果说法院在我们这种情形起诉书都有写，那当然那最好啊，两边都要审理。好，所以如果说好像是这两种情形都一样，这种情形都一样，好，如果法院未审理的话，就有构成什么告而不理啊，有告而没有理，那一种其实也是告而不理哦，因为267条该受理的没有审理也是告而不理。好，然后告而不理的话就代表说什么已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379条第12款前段的判决当然违背法律事由，那怎么处理？因为它是一罪的类型啊，所以怎么处理？它是一个诉讼关系，然后呢你上面有审理的话，诉讼关系就消灭了，因为已有审理，所以诉讼关系就消灭。所以针对这个消灭的诉讼关系，你没有办法另诉，你怎么针对原来的诉提起上诉或是非常上诉？因为乙的部分已经下判决，这个案件诉讼关系就消灭了。纵使丙的部分没有判，纵使丙的部分没有判，哈，因为我们在旧法时期，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罪案件。那在新法时期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想成是别的接续犯、继续犯、结合犯、结合犯、新后犯、交新后犯、想要竞合犯，你没有办法把它想成这几种类型，它就变成平行的符号，就是甲偷乙是一件事情，甲偷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平行符号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就把它当成是数罪看待。好，那当然平行符号有起诉的才审判，没起诉当然就不能审判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既然它是非一罪关系，非一罪关系，平行符号是数罪关系，所以个人的审判效力都不及于别人，对不对？他的起诉效力不及于丙，你对乙的起诉效力不及于丙，对乙的审判效力也不及于丙。好，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法院鸡婆的审判呢，就是法院如果后来发现说，哎，他除了有偷乙还有偷丙啊，很鸡婆的审理的话，这叫什么？不告而已啊，就会构成379条第12款后段的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好，人家没有告啊，法律效果也没有及啊，凭什么来审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如果审理的话就变诉外裁判哦。好，就变诉外裁判。好，那你说可是我现在就是发现到说甲也有偷丙啊，他不只有偷乙啊，也有偷丙啊。好，所以我们就说这边甲偷乙的部分起诉效力不及于丙，所以审判效力也不及于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审理丙的部分？你必须要另诉，就是你必须要另案起诉，或者是说你要用追加诉讼的方法，265条追加诉讼的方法，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审理丙案了。所以我们说265跟267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刑事诉讼法265条追加起诉，它指的是数罪案件，我可以在同样一个诉讼程序里面审理好多个罪，就像是第六条第七条的相牵，那个相牵连案件嘛，一人犯数罪，我犯到他还有犯别的案件，我就追加。所以265跟267这两个人一定是王不见王哦，这两个条文不可能同时发生哦，一定择一哦。因为267他讲的是起诉效力所及的部分，好，他讲的是一罪的案例，他讲的是一罪的部分，所以一个在处理诉罪，一个在处理一罪，所以这两个一定是互相不可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发生，一定是互相冲突的概念。好，那我们再来看哦，如果说甲官两个都起诉，那当然法院两个都要审理啊，这一定是的。如果法院没审理的话呢，如果丙的部分法院没有审理，一样跟前面一样，该审理没审理，会构成379条第12款前段乙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这个叫做告而不理。但是救济的方法不一样，你不能用上诉，也不能用太阳上诉，因为他的判决效力不及于丙，对不对？乙的判决效力不及于丙，所以丙的部分这个叫做漏判，怎么救济？补判救济。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国家考试的考题，这个这种情况的告而不理叫漏判补判，这种情况的告而不理叫做漏位判决，对不对？好，所以差在这里啊，同样都是379条第12款前段，乙罪的部分叫漏位判决，数罪的判决叫那个数罪的情形叫漏判。所以如果说它有涉及到新旧法适用的话，你这些概念你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哦。好，然后后面40页以下我有附法院所有考题，不过这个实在是太理论了，这个你就自己看一下。原则上来讲，国家考试这种很纯粹理论的考题，现在要出的机会其实不太高了。最近研究所放榜，所以有很多人都在问说，哈，考上研究所要不要念？我说，啊，你都去考了，就念呐、啊，因为能够考上也算是难能可贵啊。因为你们现在这么竞争，对不对？你们现 就是竞争的人很多哈，那你能够考上，我相信有一定程度。好，所以我是觉得你考上要念啦。好，那当然，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如果哈，你今年没有特别认真准备研究所，因为可能你的目标是国家考试，所以其实研究所你并没有很预期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好结果的话，你也不要太担心，因为其实我有遇过很多学弟妹，研究所没考上以后痛定思痛。因为就紧张啦、啊、想说啊怎么会没有哦啊，然后一紧张反而那个肾上腺素急速那种就是内分泌马上急速那个就是急速上升，所以那个斗志很强。然后就当年就考上律师的学弟妹还蛮多的，就是因为研究所一失利以后就发现到说好像事态严重了，哦，因为无后路可退嘛，好，就无后路可退，有些时候你反而会比较坚强起来，这是事实。好，那有可能是因为你很认真准备，所以没有，就是没有你预期的结果，因为你并没有考很多间学校，你就考的学校就比较难考，那然后所以才考没考上，或者说你今天根本就完全就没有什么准备研究所考试，你只是单纯报名去练笔，那没考上，那当然你那个痛苦的程度没有那么强。我觉得无论如何啦，哈，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目标其实应该也都是国考啦。好，所以考上的同学哈，你交心勿喜，因为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在考上，你在开始就在宴客，哦啊，然后请客请到七八月的时候啊，差不多啊，然后啊，然后就放弃了，哦，就国家考试就放弃了，因为实在太开心了哈，就想说你要念就说，想说九月你要入学，你就放弃国家考试。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国考试跟研究考试真的是还蛮切割开的两件事情。就你们现在的，就你们现在的状况啦，因为研究所考试的科目是固定几科。那国家考试是很广泛的哈，尤其在我那年代又没有国公也没有证券交易法，我们当时都是选修，虽然说有修，不是国家考试不考，你知道那个念的程度都不太一样，什么几海里我管他的呗，我们只会理这种东西哈，所以你们现在国家考试跟研究考试真的是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就是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你们不要因为研究所考试而受到国家考试有任何的情绪上的干扰，你不论有没有考上都不要受到干扰。然后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目标也并不是国内研究所考试，你可能目标你会去考那个 LSAT 嘛，你可能会想说啊先考上律师，然后接下来再去考美国的那个 Law School。 那美国 Law School 为什么叫 LSAT？ 因为它的全名就是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就是法学院的入学考试。那原则上来讲哦，你如果会考 LSAT， 因为你可能是想念 JD， 就是他们那种正规三年的学程。那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的法学院跟我们的制度不太一样，虽然说我们有点想要朝向他们的制度，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改革。他们的法律一定都是只有学士后，就是你大学一定要有别的专业，然后你法律一念就是念硕士，然后一念就是念三年。然后我们外国人哈，就是对美国人来讲我们是外国人，然后我们去考，多数同学都会考 WLM， 就是 LLM， 就是外国人去念的 law school， 那这个就走一年哦，说一年只是因为把它学制讲一年，其实事实上只有九个月，哦，就是因为你扣掉寒暑假，其实你正规上课是只有九个月，因为你可能九月去上课，然后五六月你就拿到学位，你就回台湾，所以就只有九个月。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有这些规划，所以你并没有说一定要在台湾念研究所，那我觉得那也 OK。那第一个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要考上国考，因为我很难去想象说你从美国回来以后，然后还要再准备台湾的律师考试，你会多艰辛多困难，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困难一件事情，然后尤其是你又吸收了国外的不同制度，你可能台湾的程度就等于零，对吧？就是你从美国回来，你对台湾的法制，尤其是如果又中间又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修法，你可能整个法律的程度你会输给再晚几届的学弟妹。所以我建议你们，你不论是要在国内念研究所还是在国外念研究所，我觉得你们都一定要先考上国考。你在国内念研究所，除非说你的目标是要当学者啦，否则的话你不考国考，其实薪资待遇会差蛮多的。比如说你有硕士啊，那你可以在企业当法务，不过这年头人家企业法务都还要问你有没有律师执照。然后未来我们不是有什么公职律师吗？他指的是什么？他说你要考高考法制，你必须要有律师资格哦。你要律师才可以去报名高补考。哎，你要说见鬼了，为什么要这样？好，然后他就说就是让你看到鬼了，对不对？他就这样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扯。哎，这就是不能让我阿布知道。好，如果让我阿布知道，因为我以前我有就是 因为我童年考上律师，然后跟公务员，然后那时候我妈一直跟我讲说要当公务员，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过，那时候我离职的时候，啊，没跟你讲过，我那时候公务员离职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啊，我要离职，然后我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说买啦这样子，我妈说啊，你升当公务员最好啦，而且我妈说啊，你当公务员哈，你想想看未来有退休金啊哈啊，然后那就可以调他的退休，我妈讲台语，她等于说你就可以翘着二郎腿，然后这边有退休金啊，然后就可以吃喝的过晚年。我妈也是这样啊，当然我知道公务员当时很好啊，哦，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可是问题是我就是不喜欢做公务员呐，啊，然后我那时候为什么还会去那个就是去文官训去拿到限六资格，只是要让我阿布看而已，哈，哦，只是要让他知道说啊我有这资格，然后因为我阿布他的意思是说啊你拿到这个资格啊，然后他未来是不是随时可以回去，我说对对对对对，好，哦，有资格就可以回去，只是我不管是跟他讲。你这种自己爱做不做，人家才不会让你回来。只是说有资格，你表面上可以回去，然后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对啊。然后我那时候要离职的时候，我妈就因为我妈讲台，她跟我说啊，你可以不要离职。然后我就说，我离职是跟你报备，不是核准。好，不是集会游行法，不是我们核准制报备制。我说我是做了以后让你知道，哈，哦，不要让你出去以后女儿在做什么工作你都讲不清楚，好，哦，只是要让 update 要给你更新，好，哦，啊，然后并不是要你的许可哦，因为我是递了辞呈以后才跟你讲。然后我妈就说，哈，啊，什么递辞呈？哦，我阿布也是很精明的一个人，好，哦，他虽然说看起来傻乎乎的，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公家单位离职长官不是会慰留吗？然后我说，当然长官会慰留啊，不过人家慰留是为了一个形式啊。你想想看，假如说你长官打给你，就是说啊某某某啊那个就是啊，就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当法务哈，就是因为我们很需要有律师资格来当法务啊。然后像你这种有律师资格的哈啊，然后就是说其实未来这我们这边前途无可限量，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留下来？人家只是单纯的客气慰留。如果你这样跟他讲说，哦，局长，既然你这样跟我讲，好吧，我就留下来了，他会傻眼嘞，欸，他会说啊，平常这种慰留电话只是打的而已，谁叫你不能留下来？好，哦，所以通常这种慰留电话，这我最会讲，我就说啊，就是啊，我非常感谢局长的抬爱哈啊，然后就是说啊，局长这样的美意也让我觉得哈，啊，让我觉得说离开这单位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呢，职另有生涯，哈，职，不都这样吗？好，现在我要写说职另有生涯规划哈，哦，就是因为毕竟哈，我怎么跟他讲说啊，就是那不自由啊哈，哦，就是不能讲说林中华喜欢自由的生活，你不能这样说。好，所以你就说职另有生涯规划哈，虽然很遗憾啊，然后但是还是非常感谢长官的抬爱哦啊，然后所以在这边的话啊，然后就是说当然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还能够继续回任单位来继续服务，当然心里面想说。好马不是回头草，对，心里面想说 OS 好马不是回头草，但是你还是想说只有这样的话还是需要有机会还能够再回来继续服务这样子，哦啊，然后呢你一定要这样讲啊，你递了辞呈还不走会被人家看衰哦，好，人家会说什么这个人要走不走的欲走还留，哦，有够讨人厌，哦，所以做了就让他做下去，好，然后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是离开公司体系，哦，如果被我妈知道说现在未来公务员要有律师照才能考，我妈就会说那当初你干嘛离开，哦，所以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还好我妈通常新闻都看的不是很大的重点，我妈通常都看演艺新闻，然后妈每天都跟我讲说，哎，欸，那个谁谁谁啊，新闻说，好，哦，什么王建民啊，说怎么会这样，哦，真是大家都心碎了，连王建民都会，好，哦，那谁不会是不是？我不知道啦，好，哦，我就跟我妈啊，人家赶来说啊，那个管那么多干嘛？我妈说啊，哎，欸，那个好像那个美国人小三，就是好像也是念法律的。我说小三跟有没有念法律有什么关系嘞？好像那个女人好像在美国也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吧，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报纸这样写。然后我妈一直问说啊，念法律耶？我说小三念什么都行啊，吼，哦，这是的，你管人家念什么吼，哦，这样啊，不，你不要整天看那种新闻，哦，看那种像话一点的新闻嘛。我妈说啊，那这样的话，那个美牛过了吼，哦，我就跟我妈讲啊，你又讨论的太像话，我又不是很想跟你聊。我妈说。禁止美牛那个不是造反，对，就代表说那个瘦肉精的那个牛肉都要进口台湾。然后我妈就说，所以是王金平在决定的。我说妈，你这个就是没念宪法的下场。我们宪法不是说可否同，就是我们在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不是说可否同是取决于主席，对不对？然后我们立法委员是113个没错，但是。不是每个都来开会，所以44个，总共88个来开会，真的那就跑出五虎波， 就是你第一次有看到会有误过的现状，所以赞成反对一模一样，取决主席，然后主席不是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然后所以我妈就只看新闻结论，我妈说所以王金平说了算，哦，我说不是啦，因为刚好一半一半啊，我们的立法院议事规则说立法院的议案可否同诉取决主席，然后主席是立法院院长，然后王金平又是 always 立法院院长，对吧？只要他还在的一天，他一定会去选立委，然后他选立委一定会选上，而且他人缘又特好，然后每个都让他高票当选到立法院院长。从我小到大，行政院院长换过无数的人，我都背不出来行政院长到底是谁，可是我永远都知道立法院院长是他，因为都不会换。哦，所以，对啊，你看新闻看重点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就一直跟我讲，哦，他看到重点了。我妈说美国牛那个能够进口杀。我说，因为宪法说可否同时取决主席，然后又刚好他又是永生永世的当主席，哦，世世那个生生世世他都会当立法院院长，哦，所以只要当立法院长，这你们宪法应该都有学吧，哦，这个还蛮重要的，啊，你很难得看到有一个念到的实务个案活生生的演在我们的那个新闻里面，而且还真的是可否同数44票对44票，实在是很罕见了，哦，非常罕见的情形，哦，因为这个的确是有一些争议了。好，然后我们来看61页，我们来看诉讼程序。好，有关诉讼关系说要就是说请问裁判。好，我们现在来看齁，哦。好，所以我说就是说你有没有考研究所，其实人生是长跑，我照跟各位讲，人生是长跑，你不要一个阶段齁，哦，就会觉得好像天快打下来。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如果现在执着在现在这件事，那当然国家考试是你要执着的，因为你没考上就是不能做这个工作，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你该执着就执着，然后真的目前没有你也不要因此失意，然后目前有也不要太过得意，因为人生是一个长跑阶段。我以前我印象很深，就是以前我国小的时候我们都考四个科目，什么什么国文、数学、社会、自然，然后我记得我国小不知道几年级有个题目就是月亮有没有兔子跟水，然后我想说月亮当然没有兔子跟水啊，我想说兔子哎，欸，我们想说是嫦娥奔月看太多了吗，然后有个兔子会帮他倒药，那还有个药，那还有个药罐让他倒，然后我就觉得应该答案是差，然后因为我妈很奇怪，就是因为我上面还有个姐姐，然后我妈妈会把我姐的考卷留下来，因为我姐不知道大了，挺奇怪，我姐到几岁我都数不出来，反正大我2-3岁啦，然后呢我妈会把考卷留下来，然后等到我要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们念同一间学校，我妈说一定有考鲁题，然后我妈就叫我背，我妈这概念还蛮正常的，对我妈说一定有80、20法则，然后叫我背那考鲁题，然后呢就是刚好那一题我姐姐的考试有考出来，就是月亮上有没有兔子跟水，然后呢我姐答案写圈，然后居然她那题是对的，然后我就问我妈说月亮上应该没有兔子吧，哦，然后我说那个应该是嫦娥的小说，哦，那个是嫦娥的神话，然后我妈说，啊，你管那么多，哦，姐姐写圈答案是对的你就背下来，她这个又很迂腐就叫我死背，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想说应该不会考吧，结果隔天就考试，因为我妈说，哦，考题要前天做，哦，因为我妈说国小的段考考题你太早做你会忘记答案，我妈说前天要给你看，然后我就前天在看我姐就是那一个年度考卷，然后来周九我这种一模一样的题目居然出来，我就很挣扎你知道吗，我想说，哎，我这题应该是错吗，可是姐姐写圈才是正确的答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第一个想法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满分，我一定要400分，因为那个学期要竞选模范生，我以前竞争心很强，我现在完全都不是这样的人了，真的我就觉得模范生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就是放给他烂，反正只要考上多好就好啦，好，哦，管那么多哈，哦，有没有书卷奖管他的哈，哦，那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要400分200分才可以去竞选模范生，然后啊，然后这样全校同学才会认得我，我想说我不管3-10，反正这答案是圈我就写圈，我就闷着良心就写了圈，然后结果之后呢我那一次398分为什么，因为我姐姐在2-3年前老师改错了，她写错老师没改到，然后我现在写圈老师改到了，然后所以我就差了那一题2分，我就那一次没有满分，然后我就有的气呼呼的跟我妈讲说为什么要让我去背这个错误的答案，我妈就说你自己也没有判别的能力呀，啊，就这样，哎，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国小事情这么几十年前的事情我记忆犹新，哎，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影响，因为第一个影响是为什么我不相信我自己，我从此以后我就非常的坚持自己要的东西，我绝对不要被人家，就是我绝对不要被人家影响。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我犯这个错对我来讲是我不能对得起我自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印象很深。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因为我那一次就不能竞选模范生，因为班上有一个同学满分，然后老师都很现实啊，就高分的派去选，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我是帮人家助选的那一个，好，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小时候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小时候了，你现在想做什么了不起的？好，三九八也不错，我现在想想，哦，一个鼓掌啊，对不对？九十八分很强哎，我现在都觉得很强，对。可是为什么以前我会很执着，一定要满分100分？就代表说很多事情时移世往，你的重点会不一样。所以或许你现在会觉得说这一次研究所哈没有考上理想学校，或者说就是说没有你满意的成绩，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你人生拉长，你不能够在一次失败你就跌倒，然后你就一蹶不振。人家说你失败哈，就人一定都有跌倒的啦，因为一个不跌倒的人哈，你才要害怕，因为他一直爬到云端，然后哪一天一跌，哦，他会摔得很严重，而且他会不适应，他不耐摔，好，就他没有那种抗压性。那如果说你曾经有在年轻的时候有自我警惕的机会，那我觉得对你来讲不见得不好哎，因为就是人家不是说你跌倒的时候，你必须要看看地上有没有什么值得捡的，然后再爬起来，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去有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其实像我姐的小孩本身也是有这个问题。你们有听过缺角园的故事吗？我讲过缺角园的故事吗？我姐的小孩跟我以前有点像，就是那种啊，就是啊，就没有选上班长，然后就回去就气呼呼的，就说啊，该怎么办？我这学期我不是班长。然后后来想想，就是每班班长蛮正常的啊，一个班才一个，多数人是没有，对不对？那没有会怎样的？而且每学期都是你，就这个学期没有，你不是很轻松，不是很凉快吗？哦，可是他就不这样想。我现在也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以前我会一直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说我姐就跟她的小孩就跟我那个外甥讲缺角缘故，她说从前有个缘，她缺了一角，因为我姐讲话很慢。他就想说从天有个缺一角，然后还是然后因为这个故事我姐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耐烦，我就说该不会故事结束了吧，好，从天有个缘缺一角，就说缺角缘故事。我姐说不，后面还有。我姐说因为呢他缺那一角，然后他一直就觉得自己不完美，然后他就一直要去找他缺的那一角，然后呢因为他缺了一角，所以他就有点 KK， 然后所以他在路途中间他会走得比较慢，因为他要必须找他那一角，而且他也并不会转得很快。然后他在寻找他那角过程中，他曾经有遇到什么小树啊、小花、小草的啊，然后就是他交了很多好朋友啊，还有一些小动物，然后他就体验了，哎，其实还有一些美好。然后他在中间他也曾经失望过，他曾经有看到一角，我想，哎，这是我的角吗？然后一动，套不上去，哦，不是我的哈，然后他又丢掉。他也曾经失望过，然后呢，最后哈，因为我们重点不在讲缺角缘，所以要赶快到最后了，要快点，要快转，快转，快转。好，然后最后呢，他终于找到他那一角，他就很高兴，就一套上去，吻合了。它就变成一个 circle， 好，变一个很圆的东西 circle 啊，它就变一个很圆的东西。然后呢，它变成一个很完整圆的后，它就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然后途中，它又在遇到小花、小树、小草，然后以前跟它聊天的那些小动物、好朋友，它都没有时间停下来。然后它就觉得说，哎，人生是这样的意义吗？然后后来它就很生气，它就把那一脚又丢掉了。好，我说，是我的话。哦，完美也很好，然后但是我要把那脚丢掉。然后后来跟我姐讲完这故事以后，然后就是我姐的儿子就跟他讲说，妈妈你是不是在教我？然后我姐说，对呀，啊，那你觉得怎么样呢？然后他就说你是要告诉我人没有完美的吗？我姐说对，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太在意。我说好，天哪，就是人家不都是要逼着小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们家小孩很奇怪，都是他想做什么事情你就干啥啊，不要啦，哦，就是不要这么累，不要这么辛苦，当什么班长，哦，当班长你好指挥，你看你在台下坐在那边，哦，同学吵闹也不关你的事啊，关你什么事哎，我说我姐都这样教小孩啊，然后我就跟我姐讲说，哦，是这样哦，原来他有领悟到这个概念哈，一个国小小朋友领悟到这个概念。我觉得啦，就是我们人生其实你从小到大应该都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必须要从同样的错误中得到教训，就很像说你不能够说很讨厌这一刻你就永远都不念它，因为这一刻永远都会是你的罩门。就是我想应该从以前我们都有那种不喜欢的科目，可是你就必须要去改变它，然后你不要因为一次的小失败或者是什么你就觉得很严重，你要去想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最后目标就是要国家考试，就是要能够从事这样的实务工作，因为这是一个门槛，这是基本的门槛，你必须要从这个目标，你要顺着你的目标一直往前进，中间有挫折，其实你不要太在意。 啊，你不要说啊，有时候人不在意啊，你就两光喽哈、哦。你要去想说，你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你还要克服？你是不是作答的技巧还是念书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才是取决于你未来一生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重令考上了，说真的，也只是一个关卡，它是你现在的目标，可是不是你人生的最后。因为你考上以后也很多需要磨练，你当律师，你看很竞争，你还是要有在这个行业里面突出的一个能耐。然后你当院检，你当法官、检察官啊、哦，行政指挥官啊、哦，那个检察署官、司法署官，你必须也能够在公职体系好好的做下去哦，不要被人家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都是你一生要修炼的。所以你现在不能够一个挫折就把你给打倒，因为人生的挫折其实还蛮多的。那你会想说，那该怎么办啊？去死好了？不会吧？好，这样讲完以后，我这么的励志跟你讲，缺少原因，结果你的结论说啊，人生活得很痛苦，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些抗压性。所以你不论成功失败，真的是交金木喜，就胜不骄败不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最近研究所放榜的差不多了，我相信有些同学有一些感觉。我觉得你不要被这些感觉的影响，你就算有考上研究所，你要知道你还很多科都不是很完整，因为你研究所考科目都有一点点。那你如果没考上研究所，你也不要觉得说自己程度不如人，因为考国家考试跟研究所有些时候并没有必然相关，真的没有很必然相关，只是说你要知道说自己的念书态度跟方向正不正确，我觉得这倒是比较重要。好，所以你如果现在还有一些罩门的话，尤其又是你今年度就想考上的考生，你还有一些罩门，你是要赶快去补弱科，因为弱科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强的科目不见得强，可是弱科铁定弱，这个是我从很多考生的经验得到的一个心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就是你说像我是刑事法组，我研究所是念刑事法组，可是我也不觉得我刑法刑诉要考到什么多么极致，因为要很极致那要有一些运气，可是民商法是我合照嘛，就必须要把那些把它补起来，那些补起来其实成效会比较显著一点，好，对你来讲投资报酬率会比较高，其实补弱科投资报酬率是比较高的。好，那我们来看好60页这边诉讼程序。我们说什么时候叫诉讼系数，就是案件提到法院叫诉讼系数，对不对？好，所以有可能是你提出起诉书，有可能是案件移审到上级，送交到上级法院，都是诉讼系数。然后诉讼系数以后呢，就会对该法院产生诉讼拘束，所以法院收案就要结案，对不对？因为告就要理。然后呢，你在诉讼的程序里面呢，会有一定的诉讼关系。基本的诉讼关系在60页这边真的是不会动的，基本诉讼关系是不动的，三辩关系是不动的。所以原告就是要攻击，被告就是要防御，法院就是要审判。程序会浮动的，所以程序诉讼关系会浮动。好，然后程序诉讼关系我们要先看它有没有具备一定的诉讼要件。好，所以我们先要来看它如果欠缺诉讼条件，好，这时候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刑事审理、刑事判决。具备一定的诉讼条件，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实体的审理，然后再做实体的判决。所以实体的审理、实体的判决包含有罪跟无罪，然后呢刑事审理、刑事判决包含免诉不受理跟管辖错误。好，然后免诉不受理跟管辖错误虽然是刑事判决，但是只有不受理跟管辖错误才是非本案判决，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它区别实际在哪里。好，然后免诉是刑事判决，但是它跟有罪无罪一样，它是本案判决哦。好，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好，那我们来看诉讼关系，好，在62页这边。好，在控诉原则底下呢，法院它是被动的角色，所以没有起诉不得审判，就是不告不理，告即应理。好，然后诉讼关系也因为诉讼系数的原因，所以法院受到拘束。好，所以我们的诉讼系数，记得我们有事实上系数跟法律上系数，这个最后一次我们会跟案件代性同一的图形有关系，接下来可能都是到上诉不可跟才会有一些实例出来。所以哦，你不要忘记哦，我们的诉讼系数不是只有事实上系数哦，法律上系数也包含哦。假设这边检察官是起诉书讲到甲打伤乙的部分，那甲打伤丙的部分呢，因为它是一罪关系，所以依照267条也受到起诉效力所及，所以我们讲的诉讼上系数包含两个部分，都是诉讼上系数，所以包含事实上系数也包含法律上系数，这个别忘记哦，这个才刚刚花很多时间讲过。好，然后产生了诉讼系数了以后呢，就有一定的诉讼关系。好，然后诉讼关系一旦存在，法院就应该要受理了。好，就是告即应理，不告不理。好，那如果违反的话呢，就是告而不理或是不告而理，在63页这边，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然后呢，诉讼系数的产生，第一个，好，我们来看合法的诉讼系数，包含有提出跟送交，提出包含起诉，再加起诉跟自诉，然后送交呢，指的是说你上诉的流程，要将卷宗申误送交到上级法院，好，这时候上级才有诉讼系数。所以我们来看像上诉二审流程，我们就跟着条文来看法条，请您翻开你的刑诉讼法361条。好，361条说不服地方法院低审判决上诉要向二审的高等法院为之。好，然后可是是你自己去找二审吗？好、哦、不是。好，所以我们来看350条，他说提起上诉要以上诉书状向原审法院为之，所以你的上诉状是要向原审提，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一回理论也有简单讲过了吧。好，然后接着我们再看362条，然后呢原审为什么要收你的状子，因为他会先做一个简单的合法性审查。好，所以在362条，他说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不合法律程式，或是法上不予准许，或上诉已经丧失，要以裁定驳回。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形呢，在363条，他说如果原审发现到这个上诉是 OK 的，合法定程式是合法的，就要记住将卷宗证物送交到二审法院。所以二审什么时候诉讼系数？二审在363条才诉讼系数。在363条，原审把卷宗证物送交到二审法院，那时候才有诉讼系数。否则之前，好，你提上诉书状，向原审提上诉书状，二审没有诉讼系数哦。好，然后上诉三审的流程一样也是啊。好，所以我们来简单来看最后上诉三审那个流程最后的条文，在385条。好，所以你看刑诉法385条，它前条384条一样也是二审哦，上诉三审，原审跟二审嘛，所以二审也会先收状子，然后二审会先做个合法性的审查，然后合法性审查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就到385条，他说原审法院在接受答辩书或提出答辩书期间已满后，要尽速将卷宗证物送交到三审的检察官。好，然后呢，三审的检察官，好，他也会添具意见，然后将案件送交给三审的法院。所以案件什么时候三审诉讼系数？在385条才诉讼系数，一样也是卷宗证物送交到三审法院，这时候才诉讼系数。好，这是合法的诉讼系数。然后不合法的诉讼系数呢，包含诉外裁判没上诉、上诉撤回，不好意思，这个上诉撤回后面26、267，其实这个条文是在最后那个废起无效力所及的条文，它有点跳掉了。好，还有第四个非有关系之部分，然后或是非起诉效力范围，好，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诉讼系数。然后呢，有可能是诉讼关系的移转产生诉讼系数，就是假如说是板桥地方法院，但他告错了，其实应该到台北地方法院告，所以板院帮你把案子移到台，他帮你把案子移送到台北地院，那这时候台北地院收到板桥地院的移转，这时候台北地院有诉讼系数，所以在304条就管辖诉讼关系的改立，这时候有诉讼系数。好，然后诉讼关系的消灭呢，包含公诉撤回、自诉撤回、上诉撤回，好，或是再审撤回。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撤回告诉没有诉讼关系消灭哦，在64页这边第三行第五点，告诉撤回没有诉讼关系消灭，它是有欠缺诉讼条件。什么叫诉讼关系消灭？就代表法院都不用判，叫诉讼关系消灭。那今天你如果撤回了诉讼系数，法院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就只是不告不理啊，就等于那个告被撤掉，那等于没有告啦，所以法院就不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只是欠缺告诉的话，这时候法院还是要下不受理判决。为什么？因为这只是欠缺诉讼条件，它不是诉讼关系消灭。好，然后诉讼关系撤回的法律效果就是法院不用为任何裁判，如果法院还基辅来审判，这时候反而是诉外裁判。好，然后终局的裁判呢，在公诉程序好，有分消灭诉讼关系跟没有消灭诉讼关系，消灭诉讼关系包含299的有罪判决、301的无罪判决、302免诉、303不受理，然后304呢只是管辖错误，它只是移转诉讼关系，它并没有消灭诉讼关系。好，然后自诉程序呢有分自诉不受理， 然后有自己的字数不受理在334条，然后他没讲到的那就准用公职程序用343条，然后他不受理也比较特别，因为字数呢他本身要强制律师代理，所以没有委任律师的话也是直接字数不受理，然后字数的管辖错误这个跟公诉不一样，因为他会诉讼关系消灭，公诉他会帮你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字数程序非经自诉人声明依照刑法335条不会帮忙移送到有管辖权法院，所以这时候他会诉讼关系消灭。好，然后诉讼的要件，好，这个地方因为比较程序流程，所以这边会讲比较快。好，然后我们来看65页，诉讼要件。好，它是指整个诉讼能够合法进行，并且维持以判决所需的一个前提条件。好，所以欠缺诉讼条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哈，是不是刑事审理就好？那刑事审理呢，我们也有分欠缺刑事的诉讼条件，还有欠缺实体的诉讼条件。好。然后现在实体的诉讼条件就像是你已经没有任何管的理由了，因为有既判例，那这时候就是免诉判决。然后欠缺实体诉讼条件就像是什么，你欠缺告诉要件，好，那这种情况就是像不受理，所以不受理管辖错误都叫刑事判决，好，啊，还有免诉也叫刑事判决。然后呢，欠缺具备诉讼条件，这时候你要看到有没有具备处罚条件，欠缺处罚条件的话呢，这时候就无罪，然后具备处罚条件就有罪，然后有罪跟无罪都是实体判决。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些判决内容的区别实义，好，刑事判决跟实体判决的区别实义在于，刑事判决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两造缺席判决，所以在下面第一个星号，刑事判决跟实体判决 的区别实义在这边，好，请你们帮注记一下。好，刑事判决它可以不经言辞辩论，好，两道缺席判决，都要给他驳掉了，不用叫人家来开庭，好，只要有这个理由就可以把他的案子驳掉，你干嘛叫人家开庭？你就不用。好，所以在307条，好，就会讲到像这种情形就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两道缺席判决。然后第二个差别哦，就是如果是刑事判决到第二审，好，就是第二审你发现到说原审是刑事判决，就是原审是刑事判决，就是它是302年诉303不受理304管辖错误，这时候呢，哈，你二审不可以自为判决哦，你要发回更审哦。我们说二审原则上自为判决，例外发回更审，对不对？在369条第一项但说例外发回更审，原因是因为为了顾及省级利益，因为一审都没有实体调查过本案，好，所以为了省级利益，这时候我们二审必须要发回更审，就等于对当事人而言少了一次一审的救济啊，就是少了一审法官看他案子的机会啊，他就少了一次省级利益啊。这是刑事判决，然后实体判决的话就一样延迟辩论。好，然后呢，我们刚才有看到免诉不受理管辖错误都是刑事判决，可是只有管辖错误跟不受理才是非本案判决，那其他的免诉有罪无罪都是本案判决，所以我们要了解本案判决跟非本案判决的区别实义。那它的区别实义就是在于说，非本案判决无一事不在理效力，他没有实体确定力，就是没有既判例，所以免诉判决他很特别，他可以不用开庭就直接下判决，可以直接结案，而且还有既判例，这是免诉他的特殊性。好，然后那你说下面什么积极诉讼要件，这个倒不用特别背了，一定是存在不存在为条件分积极消极。然后因为免诉判决比较特别，所以其实像早期有一些考试很喜欢考免诉判决的性质，那帮你们增加66页，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现在的考题不会去考这种单纯死背的申论题。 好，我们再看六十页下面这边哦，说要件审查哦，说要件是否具备哈、哦，它是整个诉讼程序处理之中都应该要职权审查的事项。好、哦，就是不在当事人声明。好、哦，然后诉讼条件就是程序上的事项，所以原则上只要经过自由证明即为已足，就是说不用到达严格证明的阶段，只要自由证明。那自由证明的程度呢，不用到达100%毫无合理怀疑的有罪确信的这种新证，它只要到达市民大致相信，很有可能即为已足。好、哦，所以这个市民的程度呢，只要到达一定的大致相信就可以了。好，所以程序的要件审查，我们不用到达100%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只要到达市民就行。好，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六十七页最上面这边有个小问题哦，有疑唯一被告原则有没有适用在法院就诉讼要件的审查？好，我们说好，诉讼要件跟其他的程序问题一样，原则上不能够直接适用罪疑唯轻哦，但是并不排除例外的考量。哦，就像是追诉权时效的问题，因为追诉权时效它有涉及到事业法跟成立法的双重性质，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罪以为轻原则还是有在追诉权时效上面还是有适用。就是哦，假设说啊，今天我们对于案发的时间点哦，是 A 还是 B 哦，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点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是采 A 时间点是犯罪时。那这个时候时效就到这里消灭。如果你认为 B 才是他真正的犯罪时，有可能时效到这里就消灭。那你说，那到底我要认定犯罪时间点是 A 还是 B 啊？我现在很挣扎。我们说你不要太挣扎，因为你现在站在这里，如果你采 A 时效消灭，你就不能够再去管他这个案件。如果你采的是时间点是 B， 那时效还没消灭，你就可以管这个案件。我们说还是要对当事人做有利的认定，所以我们的追诉权时效，我们会有疑唯利被告原则，我们会认为犯罪时间点在 A 时点，就是有疑唯利被告，就是对被告来讲 ，A 时间点你就不能够再管他啦。好、哦，所以这个在实际法上也是有意义的，好、哦，它不是只是单纯程序上抓人那个抓人审判的问题，就是，好、哦，所以我们采有疑唯一被告原则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把犯罪时间点认定在 A， 然后本案还是要认为是追诉权时效消灭，所以你就不能够再做审究了。追诉权时效跟行权时效不一样，这个你应该都知道吧？哈、哦，就是刑法条文是不一样，在刑法怎么条文不一样？好像罗富树那案件是行刑权失效啦，好，他不是追诉权，已经判了以后，然后你要抓他，嘿，狼嘞，哦，他就不见了，然后不是有很大堆传闻说什么他在什么上海什么开公司啊什么的哦，那不知道啦，反正就是狼不见了哈、哦，人不见了，哦，所以台北地检署就说啊，那没办法哈、哦，我们现在要赶快来想办法去抓他，那他如果真的一二十年他都不回来，真的过了18年以后时效过了以后，那真的就没了。就是你过了行刑权时效，真的，他以后就可以大方的回来。就是反正你再怎么样都拿他没辙。就是你有发现说，我们还是有时效规定，我们不是这种民事案件有时效，刑事案件也是有时效啊。好，我们再看诉讼要件的欠缺。好，我们来看审查流程。第一个前提要件，我们要来看他起诉有没有具备一定的程式。好，就很像我们起诉说要起诉书，你可以用公文起诉，可是用函起诉不行。好，所以你欠缺法定程式的话，就直接。303第一款直接不受理，把它驳掉。然后具备前提条件的哈，所以基本程式具备了以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具备其他的诉讼条件。欠缺你要看它分别欠缺是免诉还是不受理，还是管它错误。好，然后呢，如果有具备诉讼条件，你再看看有没有具备处罚条件。具备处罚条件的话呢，这时候就要下301无罪，好，或是299也要那个有罪免刑。好，然后如果有具备处罚条件，你才下299的有罪科刑。好，然后诉讼条件呢，应该是要起诉一直到裁判时都要具备。另外就是有土地管辖的部分，因为土地管辖我们是以起诉时为准。好，我们这时候管辖恒定原则，就以起诉时的土地管辖在哪里，我们就以这个案件为土地管辖的标准。好，然后侦查阶段呢，如果诉讼条件，你要看它是暂时性欠缺还是终局性欠缺。如果是暂时性欠缺的话，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等，就像是欠缺告诉。你说还没有超过6个月啊，那还可以慢慢等啊。那过6个月嘞，好，那个就是终局性欠缺了。所以通常来讲，我们的252的各款不起诉处分，那个就是终局性欠缺。哦，然后审判阶段，你要看他现在这个诉讼条件能不能补正。 好，能够扶正，那我们就是定期兼并扶正；如果不能扶正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看他欠缺哪一种理由，然后用302、303、304把它驳掉。好，然后我们来看68页哈，就是告诉可不可以补？好，说条件欠缺人他不可以补正，然后但是例外告诉是可以补正的哈，只要时间还没有过，我们就让他来补。好，所以我们来看68页的内容。好，我们来看啊，检察官如果以告诉买人之罪起诉，好，假设说检察官起诉了2级轻伤害，但是欠缺告诉人的告诉。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是非告诉男人之罪，好，就假设说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是271第二项是杀人未遂，好，这时候可不可以依照职权变更起诉法条，还是直接好认定被告认罪，直接下实体判决？好，实务说哈，因为伤害既遂跟杀人未遂这个有点模糊啦，他们认为是这样还是在犯罪的同一事实范围内，还是可以变更起诉法条。那陈福上老师哈，他的概念就是先程序后实体，他认为说如果是伤害是告认罪。那本来就是要告诉我才审啊，我没有告诉我不能审，我怎么会知道他是杀人未遂？我都还没审怎么知道杀人未遂？所以老师认为说先程序后实体，既然你是起诉告认罪没有告诉，就应该直接下三级在第三关不受理判决。好，他理由就是很简单，就是先程序后实体了。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好，如果检察官他是以非告诉买人之罪起诉，就假设说检察官起诉是杀人未遂，就假设说检察官是被告认罪，好，就假设说检察官起诉271第二项杀人未遂，后来法院审理完了以后发现到，哎，应该是伤害既遂，就像是马蒂友原本是重伤未遂，现在变伤害既遂，就是原本是被告认罪，后来变更起诉法变成告认罪。好，那这时候如果有告诉权人告诉，可不可以用补的？如果没有人告诉，法院可不可以依职权变更起诉法条预知不受理判决，或是不变更法条直接针对被告认罪说，哎，因为你告我杀人未遂，人家没有，就直接下杀人未遂无罪。你要么就是直接下无罪，要么就是变更法条判伤害未遂，伤害既遂，你就这两个挑一个，这样的挑一个，对不对？这样的是哪一个嘞？好，那我们实务上我们先处理第一个问题，告诉可不可以补？我们说可以补，可是因为告诉要向侦查机关提，所以你纵使案件到法院，你要提告诉也要向检警提。好，那林宇爽老师他的意思是说，干嘛那么无聊？好，案子都到法院，那你应该直接找法院补就好了哈。不过我们实务上说，告诉要向侦查机关补行告诉，所以你还是要去警察局，还是要去找检察官来补告诉。然后至于第二个问题哈，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是可以直接杀人未遂下无罪嘞，还是可以变更起诉法条直接改判伤害既遂，然后欠缺告诉？好，实务说哈，这时候不用变更起诉法条，为什么？因为你就算要判伤害既遂，也会因为欠缺告诉而下不受理啊，对不对？也会欠缺告诉要下不受理啊。你想杀人未遂，你觉得没有啊？你当然就不能够去判这一条。那你如果要判这一条，也要给他无罪。那你如果觉得杀人未遂没有，有伤害既遂，可是伤害既遂，伤害又是告认罪，又欠缺告诉，这时候又要下303第三款不受理。那到底你是要杀人未遂无罪，还是要277伤害既遂下不受理？实务说不用变更起诉法条，直接下伤害既遂不受理。不过实务这概念其实是有点矛盾，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既然你都知道是伤害既遂了，那你当然你就下一个伤害既遂，然后又因为欠缺告诉所以你下不受理。可是呢，他又说我直接变伤害既遂，也不用变更起诉法条，理由是变更起诉法条是300条，对不对？我们刚刚说讲300条的重点是什么？前条判决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前提是要有罪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所以他就说，那既然我现在要改判不受理，那就不是有罪，不是有罪，我就不用变更起诉法条了。可是你想，那你没变更，怎么会变成303的伤害不受理嘞？所以实务其实概念本质是它逻辑上有矛盾，可是他就是那么做。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变更起诉法条，因为我不是要判你的罪。 可是既然他不是杀人未遂，是伤害既遂，那我就直接判伤害既遂，然后他又欠缺告诉，所以我又直接下再三的不受理，就变很怪。好，可是这是实务的答案，你实务就说要这么处理啊。好，然后第三个，检察官如果以告诉人之罪起诉，但是欠缺告诉，法院审理中有人告诉，法院可能让他补。好，实务说可以让他补，不过像检警。然后陈福胜老师还是一个重点，他说先程序后实体，他说既然是告论罪，没有人告，然后那我就直接下不受理啊。啊，其实陈福胜老师他为什么会说敢下不受理？因为他说反正不受理也没有期判力啊。反正也没事，不是很效力，反正先判了，然后人家再告也没差了。好，然后要补告诉的时期，然后我们在实务哈，通说是要在20年延迟辩论终结前要补告诉。好，就是我们很多时间点会压在20延迟辩论终结前跟10延迟辩论终结前。那这个的话，可能大家学到后面还是要做一个细致化的区分。好，然后那你现在就大概知道说，欠缺告诉的补证哈，必须要在20延迟辩论。必须要在20延迟辩论终结前补，但是其实大家的问题都不是卡在20延迟辩论终结，大家的问题都是卡在过6个月，对不对？你如果案子能够侦查又1审又2审在6个月内，那实在是太完美了。不过原则上来讲，诉讼执行度没有这么快。好，所以通常来讲，其实大家告诉会来不及补，是因为已经过6个月，不是因为超过20延迟辩论终结。好，然后有关669A这边说要件、欠缺、竞合跟审查哈，这边因为有一些体系上的内容，我们可能要留在下一次。好，所以我们下一次有关诉讼行为跟裁判，这个很快就会讲完哈、哦。然后呢，还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在上午有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在第二回有一份补充资料，然后因为好像班长还没有发给你们，然后是下一次要用到，然后它有涉及到100年的司法特考20的申论题。好，所以我们下次还会有一份补充讲义，所以如果下次会有缺课同学的话，要记得还有一份补充资料。然后你们下次上课第二回跟第三回都要带，因为第二回。后面的进度可以讲得很快哈，不会用到一整天。好，所以下次我们就会讲到强制处分哦，所以第三回课本就要带来了。好，然后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